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二，农历8月15。 今天是中秋佳节，中秋月明，家国情浓。 我们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祝福国泰民安，万家团圆。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朽丰碑。系列报道《月圆时分看梦圆》，今天我们走进乡村，看看乡亲们圆梦小康后的幸福生活。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 各地群众欢度中秋佳节。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对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报告称，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第14位上升至今年第12位，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欧盟支持法国立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行为不可接受。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报道。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朽丰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乡村，去看看乡亲们圆梦小康后的幸福生活。 中秋假期，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里鼓声阵阵，民俗表演、水果采摘、特色农家乐八大碗，吸引了周边京津冀地区的游客前来打卡。 告诉俺们这儿这个中秋节是怎么样过？ 正在张罗游客的大娘叫顾宝清，今年74岁。老人家告诉记者，虽然很忙，却感觉自己越来越年轻了。 一个月拿2000块钱，哟呀，涨这么多工资了。过去我一年一个劳动人才挣2000，我觉着我自己越活越年轻了。 阜平县是中国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诞生的红色热土，但由于地处太行深山区，这里也曾是深度贫困县。直到2012年，顾大娘所在的骆驼湾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950元。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赴农村考察，就踏雪来到阜平，冒着-10多度的严寒进村入户看真贫。 头天刚下了大雪，第二天他就来了，心眼里就是看望看望这个老百姓过什么生活。我俩去过一看，他说我吃什么，我说你看就吃这个，我给他拿几个土豆来，他白给尝了尝。他就是心里装了老百姓。习主席就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你看这会儿黄土就是变成金了吧？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正是在阜平县，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动员令。总书记叮嘱当地干部要因地制宜谋划产业发展。8年的时间，骆驼湾过去的烂泥路变成了水泥路，曾经的土房变成民宿。以前村民们想都没想过的荒山坡，种下了苹果、梨、枣，竟然变成了花果山。500多人的村子，一半人都吃上了旅游饭。在这个由村集体开办的农家乐里，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8位。旅游产业带来的变化，让村民们有了信心，也有了志气。 我看这会儿冬天又暖气，卫生间在家里，哎呀，这会儿就是好，和城市里环境一样，过城市生活了。 2020年，骆驼湾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660元，比2012年增长了15倍。在顾大娘家，一封驻村工作组送来的信被她贴在墙头，上面详细地记录着她脱贫后的每一笔收入。如今，顾大娘家参与村集体的房租收入、土地流转和劳务工资等，年收入达到8万多元。 这是圆梦一封信，这是梦也梦不着的一封信。 习主席的领导好，给咱们带来了最大的幸福。 骆驼湾这个曾经的穷山村发生的巨变，正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的缩影。八年里，总书记踏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鼓舞起各族干部群众摆脱贫困的斗志和决心。八年多的持续奋斗，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个中秋，甘肃省武威市的黄花滩上，乡亲们蒸月饼、唱民谣，庆祝全面小康后的第一个中秋佳节。七八年前，黄花滩还是一片荒滩，通过异地扶贫搬迁、产业聚集发展，大山里6万多贫困群众在政府的带领下，硬是把这里变成了金沙滩。这张照片是村民李应川在搬迁前拍下山沟里的老房子，如今窗明几净的新房让他有了满满的幸福感。这几年富民新村一年一个样，党员带头成立瓜果合作社，拓宽电商渠道，帮每户搬迁居民的阳光大棚都搭上销售直通车。2020年底，全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80多万元，比2019年增加130多万元。身边的这些变化，让这个六旬老汉也想着为村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年5月，62岁的李应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在7月1号作为甘肃省唯一一名新党员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建党百年庆祝大会。 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给老百姓办事的，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我会做人民合格的共产党员，带领乡亲们把碰准好、让让好，把我们的这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幸福。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主渠道。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同时，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意见明确，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学和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铸魂育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谋划，扎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发展，强化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政策支撑机制。意见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严格督导考核，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列为所在单位党的建设工作考核、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内容，推动建好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 月满时分，阖家团圆，家国情浓，举国欢庆。中秋佳节，各地群众共赏一轮明月，品尝传统月饼，以丰富多彩的方式欢度佳节。 在广东，无人机点亮深圳、珠海的夜空，为人们送去中秋的祝福。北京不少地方在中秋假期开放夜游，在古北水镇，长城脚下一盏盏孔明灯承载着大家的美好祝愿腾空而起。在浙江建德，花船上穿着汉服的游客与家人团圆品茶赏月。 在江西赣州武云镇，当地有中秋烧瓦塔祈福的传统。前来游玩的游客和富裕起来的村民们一起，围着熊熊燃烧的瓦塔翩翩起舞，尽情享受节日的快乐。 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是我们是象征着一烧一红，就像着那个火一样，一烧一旺，就是红红火火。 花好月圆人团圆，迎风赏月合家欢。在江苏，大家赏美景、品美食，共同度过快乐的假期。在连云港，身着汉服的小朋友们提着纸灯笼，看花灯、做月饼、读古诗，玩得不亦乐乎。 小朋友能亲身参与诗词盛宴，在这个平仄韵律中领略我们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受呀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重庆璧山，人们在稻田里感受捉鱼的乐趣，感受丰收的喜悦。在贵州瓮安的割稻谷比赛现场，观众的呐喊加油声、打稻子的咚咚声响彻田野。在宁夏灵武，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制作月饼，体验传统习俗。 其乐融融，咱们共同来制作月饼，然后共同来庆祝咱们这个中秋节，拉近邻里之间的关系。 在陕西西安，第14届全运会运动员村里，剪纸、投壶游戏、猜灯谜等非遗文化活动吸引了众多运动员参与。在湖北武汉，东湖绿道上骑车散步的游人可以欣赏到一场由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12所院校23支精英队伍参加的帆船比赛。 能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这么多的帆船，节日更丰富多彩。 在香港，市民们在大澳水乡花灯节上感受传统习俗。活动邀请了学生和家长等参与制作色彩缤纷的手绘灯笼，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感受中秋的节日气氛。 看一看灯笼就有少少童真咁样咯，因为每一盏灯都系独一无二嘅，跟住就比较有意义咯。 中秋佳节，澳门大街小巷挂上色彩缤纷的灯笼，人们走上街头赏灯赏月。在澳门议事亭前地，大型主题灯饰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打卡留念。 哦，因为他刚刚就是几个月嘛，就是看一下，就是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祝福全国人民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 中秋佳节，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各地融入时尚元素，打造丰富多彩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适应老百姓多样化、个性化的休闲需求。 每逢中秋吃月饼，今年不少地方摒弃了月饼的豪华包装，把传统文化融入其中，让月饼里藏文化。打开这个字典包装，月饼上刻着生僻字，吃着月饼就学会了这个字的准确读音。广州博物馆开启馆藏的百年前食谱，让西施醉月等失传已久的味道重新回到人们的味蕾。三星堆博物馆的文创月饼里则融入了金杖、神树、青铜大面具等五大镇馆之宝元素。 那我们对馆内的所有的文物进行了一些筛选，然后从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五件文物来创作，然后通过文化与美食的相结合，拉近了游客和我们博物馆之间的距离。 中秋佳节，赏月既传统又现代。四川自贡用灯会点亮城市，550亩展区内上百组巨型彩灯绚丽绽放，游客在赏月专区观赏着最佳角度的月亮。在江苏常州的千年古运河畔，身穿汉服的游客正在学习君子六艺传统礼仪。夜幕降临，圆月初上，庄重的祭月礼在明城墙顶上重现。 想带孩子领略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中秋节有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中秋假期，杭州图书馆选取了《韩熙载夜宴图》《月夜波软图》等十多幅反映古代文人风貌、文化生活的古画进行人工智能技术渲染，并在市民中征集配音，画中人物的五官神态随着诗朗诵也活了起来。 江湖无不归。 敦煌博物馆把光影艺术展办到了商场和社区，云游敦煌、窟内文物窟外看等线上沉浸式体验，打破时空距离，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敦煌文化的魅力。 今天恰逢中秋佳节，全国交通开启返程模式，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839列。 北京、上海、广州、呼和浩特、沈阳等地铁路部门对电梯、闸机、厕所、座椅、茶水间等场所和设备设施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清洁消杀。通过增加通风消杀频次，旅客分散间隔就坐，通风消毒，设置应急隔离席位，及时疏散旅客等措施，加强疫情防控。铁路公安增派警力，加强对进出站口等疫情防控重点区域的巡视。 我们车站防疫工作人员增派50%的人手进行出站旅客的疏导工作。 9月19号至21号，道路客运日均客运量约为2580万人次。今天公路返程流量从12时开始明显增长，交通部门提醒返程旅客注意交通安全。 北京时间9月20号22时08分，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完成了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天舟报告，天舟转400米接近。 天舟转400米接近。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约6.5小时。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对接完成。 应该说整个这个天舟三号的发射任务啊，从发射入轨到远距离的自主交会，到近距离的这个对接，整个过程和前期我们的设计基本上是完全吻合的，可以说完成的非常漂亮。 天舟三号装载了航天员生活物资、舱外航天服及出舱消耗品、空间站平台物资、部分载荷和推进剂等，与天河核心舱及天舟二号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转入三舱船组合体飞行状态。 香港社会各界表示，香港选举新实践展现出了新气象，本届选举委员会具有广泛代表性，体现了均衡参与，反映社会基层诉求，能够保障香港整体利益。 新选制为香港管治环境打好第一道光，新选制下选制管治能力强、坚定爱国的管治者，同时要帮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因为这个他第一次把香港侨界的声音带进了选委会。我们呢一定要在新一届的选委会这个工作中积极认真的履职，同时呢也为香港的良政善治做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香港咧，其實咧都係一個本來咧係一個好好嘅、好開心嘅地方啦。咁啊，嚟緊咧係越嚟越好噶啦。咁啊，亦都多謝咧中央嘅支持啦，令到咧香港可以有一個咁完善嘅制度。 今天在福建廈門福滿家園小區的隔離居民們收到了社區送來的中秋賀卡、月餅等小禮品。厦门在加快核酸筛查和流调进度的同时，做好群众生活物资保障工作。今天50万斤蔬菜和10万盒鸡蛋送进了新民镇祥平街道的管控区域。昨晚福州、宁德、三明等地抽调150名医务人员支援厦门一线防控。在莆田仙游县秀雨区，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正在进行，风亭镇正在进行第十轮全员核酸检测，目前已累计排查出11000多名密接和次密接人员。泉州全港区加强消杀，要求餐饮服务单位停止堂食，并对重点区域界山镇开展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安溪县新增4家隔离酒店、315间隔离房间。今天黑龙江哈尔滨发布公告，暂停举办大型会议活动，加强公共场所管控，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实行限流运行，娱乐、线下培训等空间相对密闭场所暂停营业。目前当地对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所涉及的区域有序开展核酸筛查。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20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截至9月2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80例。 截至9月2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8098万6000剂次。另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05例。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工作组赴哈尔滨指导疫情处置工作。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以新机新局为主题向全世界发出邀约。开幕典礼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首部 4K 彩色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亮相。本届北影节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举办天坛奖评奖、电影展映等七大主体活动。主竞赛单元天坛奖有15部中外影片入围，影片展映已于9月16号启动，将持续到9月30号。 北京国际电影节作为电影文化交流的盛事，为业界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共享、展示的平台。今年的市场签约非常活跃。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1年中秋节假期3天，全国累计国内旅游出游8815.9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87.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1.49亿元，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78.6%。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中秋假期期间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21号18时，全国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以上自然灾害。假期期间，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每日会商研判，督促各地加强对交通运输、危化、燃气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以及对景区景点、文娱场所等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将于9月26号至28号在新疆举办，大赛主题为展技能风采促乡村振兴，全国32支代表队的684名选手参赛。比赛以农村实用型技能为主，设置砌筑工、汽车维修工、农机修理工等11个比赛项目。继首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落地后，北京市发布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项目包括绍兴会馆、宜兴会馆等，将吸引社会机构参与到文物保护利用中。未来，北京市将在保护单位文体建筑的基础上，保护街巷街区格局，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各时期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保护。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今晚8点档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以及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和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晚会将传统文化与高科技相融合，近30个节目展现建党百年、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主题，在延续唯美浪漫艺术风格的同时，传递温暖与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号发布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的第14位上升至今年的第12位，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报告称，自2013年以来，中国排名持续稳步上升，确立了作为全球创新领先者的地位，且每年都在向前10名靠近。这凸显了政府政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创新的持续重要性。20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举行与老年人权利独立专家对话。中国代表发言敦促美国尊重所有老年人的人权和尊严，高度重视老年人生命权、健康权，确保老年人免受贫困和歧视。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因疫情死亡的大多数患者年龄在65岁以上，而在美国政客眼中，自然进化的优胜劣汰法则成为漠视生命，尤其是老年人生命的堂皇借口。20号，在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对话中，中国代表在发言中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任意拘留问题表达严重关切。 针对美英澳宣布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后，澳大利亚终止与法国的常规潜艇项目一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表示，美英澳做出的行为不可接受。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美国此举缺乏盟友间的透明度和忠诚，让人难以理解。欧盟支持法国立场，要求美澳对潜艇事件作出澄清。法国外长勒德里昂20号在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澳合谋撕毁潜艇合约的行为不只是涉及军工合同的问题，更严重的在于盟友之间信任的破裂。 这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我们原以为不会再出现单边主义、粗暴、不尊重伙伴的情况，我们原以为这些都过去了。 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副主任让·皮埃尔·莫尔尼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国感觉受到了背叛，不管是美国从阿富汗的仓皇撤军，还是这一次的潜艇事件，都暴露了美国自私自利的面目。 只要美国和欧洲的战略利益不是完全一致时，美国就会采取单边主义，不管是拜登、特朗普或是奥巴马，这也教会我们欧洲需要加强战略自主。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政府近日表示，美英澳建立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印尼外交部呼吁澳大利亚承诺履行核不扩散的各项义务。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2839万4572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690186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228万，死亡病例超过67.6万例。20号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1918年大流感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1918年大流感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受感染，造成至少500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67.5万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表示，联合国的目标是年底前全球40%的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但疫苗的不公平分配延缓了疫情控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最可悲和失败的是疫苗不公平分配。截至9月中旬，在低收入国家中仅有3%的人接种了疫苗，而高收入国家中6-7成人口已完成接种。我希望各国领导人发挥引领作用，让世界摆脱疫情危机。 美国移民管理部门近期大规模驱逐聚集在德克萨斯州边境地区的海地等国非法移民。驱逐过程中，美国边境执法人员骑着马粗暴对待这些非法移民的视频被媒体曝光。有民众评论称，这种做法让人想起历史上美国非洲裔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来自海地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被这样对待是因为肤色，他们遭遇的就是种族歧视。20号，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喷发持续，流淌的岩浆已经造成约上百所房屋被毁。拉帕尔马岛有大约8万名居民，目前当地已经疏散约5500人，包括约500名游客。火山学家表示，此次火山喷发可能持续数周，呼吁当地居民及游客不要前往危险地带。当地民航部门称，火山喷发没有影响周边能见度，此前一度取消的航班20号晚些时候恢复运营。 金秋时节，细看稻书千层浪。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领略神州大地的丰收美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